第82回，姹女求阳，元神护道。却说八戒跳下山，循着一条小路一路前行，有五六里远近，忽见两个女怪在那井上打水。他怎么认得是两个女怪？见他头上戴一顶一尺二三寸高的灭丝鸠髻，甚不时兴。呆子走近前叫声妖怪，那怪闻言大怒，两人互相说道， 哼，这和尚背烂，我们又不与他相识，平时又没有调的嘴惯，他怎么叫我们做妖怪？ 那怪恼了，抡起抬水的杠子劈头就打。这呆子手无兵器，遮架不得，被他捞了几下，会着头跑上山来道， 哥，回去吧，妖怪凶。 行者道， 嘿嘿，怎么凶？ 八戒道， 山坳里两个女妖精在井上打水，我只叫了她一声，就被她打了我三次杠子。 行者道， 嘿嘿，你叫她做什么的？ 八戒道，我叫她做妖怪。 行者笑道， 嘿嘿嘿，打的还少。 八戒道， 谢你照顾，头都打肿了还说少哩。 行者道， 温柔天下去得，刚强寸步难移，他们是此地之怪，我们是远来之僧，你一身都是手，也要略温存，你就去叫他妖怪，他不打你，打我，人将礼乐为先。 八戒道， 一发不小的。 行者道， 嘿嘿，你自幼在山中吃人，你晓得有两样木吗？ 八戒道， 不知是什么木。 行者道， 一样是杨木，一样是檀木。杨木性格甚软，巧匠取来，火雕圣像，火雕如来，装金立粉，嵌玉妆花，万人烧香礼拜，受了多少无量之福。那檀木性格刚硬，油房里取了去，做做撒，使铁箍箍了头，又使铁锤往下打，只因刚强，所以受此苦楚。 八戒道， 哥，你还好话儿，早与我说说也好，却不受他打了。 行者道， 你还去问他个端的。 八戒道， 这去他认得我了。 行者道， 你变化了去。 八戒道， 哥，现如我变了，却怎么问嘛？ 行者道， 嘿嘿，你变了去，到他跟前行个礼，看他多大年纪，若与我们差不多，叫他生姑娘，若比我们老些，叫生奶奶。 八戒笑道， 可是蹭灯，这般许远的田地，认得什么亲？ 行者道， 嘿嘿，不是认亲，要套他的话里，若是踏他了师父，就好下手，若不是他，却不误了我们别处干事。 八戒道， 说的有理，等我再去。 好呆子，把钉耙撒在腰里，下山坳摇身一变，变做个黑胖和尚，摇摇摆摆走进怪前，深深唱个大诺道， 奶奶，贫僧棘手了。 那两个喜道， 哈哈哈，这个和尚却好，会唱个诺，又会称道一声。 问道，长老哪里来的？ 八戒道， 那里来的。 又问， 哪里去的？ 又道， 那里去的。 又问， 你叫做什么名字？ 又答道， 我叫做什么名字？ 那怪笑道， 哈哈哈，这和尚好便好，只是没来历，会说顺口话。 八戒道， 奶奶，你们打水怎的？ 那怪道， 和尚，你不知道，我家老妇人今夜里设了一个唐僧在洞内，要管待他，我洞中水不干净，差我两个来此打着阴阳交媾的好水，安排素果素菜的筵席与唐僧吃了，晚间要成亲礼。 那呆子闻得此言，急抽身跑上山叫， 沙和尚，快拿将行李来，我们分了吧。 沙僧道， 二哥，又分怎的？ 八戒道：“分了，便你还去流沙河吃人，我去高老庄探亲，哥哥去花果山称圣，白龙马归大海成龙，师父已在妖精洞内成亲礼，我们都各安生理去也。” 行者道：“嘿嘿，这呆子又胡说了。” 八戒道：“你儿子胡说，才那两个抬水的妖精说安排素筵席与唐僧吃了成亲礼。” 行者道：“那妖精把师父困在洞里，师父眼巴巴的望我们去救，你却在此说这样的话。” 八戒道：“怎么救啊？” 行者道：“你两个牵着马挑着担，我们跟着那两个女怪做个引子，引到他门前一齐下手。” 真个呆子只得随行。行者远远的标着那两怪渐入深山，有一十二里远近，忽然不见。 八戒惊道：“师父是日里鬼拿去了。” 行者道：“你好眼力，怎么就看出他本相来？” 八戒道：“ 那两个怪正抬着水走，忽然不见，却不是个日里鬼。” 行者道：“嘿嘿，像是钻进洞去了，等我去看。” 郝大圣急睁火眼金睛，漫山看处，果然不见动静。只见那陡崖前有一座玲珑剔透细妆花堆五彩三檐四簇的牌楼。他与八戒沙僧近前观看，上有六个大字：“乃陷空山无敌洞。” 行者道：“嘿嘿，兄弟呀，这妖精把个架子支在这里，还不知门向哪里开哩。” 沙僧说：“不远不远，好生寻。” 都转身看时，牌楼下山脚下有一块大石，约有十余里方圆，正中间有缸口大的一个洞，爬得光溜溜的。 八戒道：“哥，这就是妖精出入洞点。” 行者看了道：“怪哉，我老孙自保唐僧瞒不得你两个，妖精也拿了些，却不见这样洞府。八戒，你先下去试试，看有多少前身，我好进去救师父。” 八戒摇头道：“这个难，这个难，我老猪身子夯夯的，若塌了脚掉下去，不知二三年可到得底里。” 行者道：“就有多深嘛。” 八戒道：“你看。” 大圣伏在洞边上仔细往下看处，咦，深呐，周围足有三百余里。回头道：“ 兄弟，果然深得紧。” 八戒道：“你便回去吧，师父救不得也。” 行者道：“哼，你说哪里话，莫生懒惰意，休起带荒心，且将行李卸下，把马拴在牌楼柱上，你使钉耙，沙僧使杖，拦住洞门，让我进去打听打听。若师父裹在里面，我将铁棒把妖精从里打出，跑至门口，你两个却在外面挡住，这是里应外合，打死精灵才救得师父。” 二人遵命。行者将身一纵，跳入洞中，足下彩云升万道，身边锐气护千层。不多时，到于深远之间，那里边明明朗朗一般的有日色，有风声，又有花草果木。行者喜道：“ 哈哈，好去处啊！想老孙试试，天赐于水帘洞，这里也是个洞天福地呀。” 正看处，又见有一座二滴水的门楼，团团都是松竹，内有许多房舍。又想到， 想必是妖精的住处了，我去到那里边去打听打听。且住，若是这般去啊，他认得我了，且变化了去。 摇身捻诀，就变作个苍蝇，轻轻的飞在门楼上听听。只见那怪高坐在草亭内，他的模样比在那松林里救他、寺里拿他便是不同，越发打扮的俊了。 发盘云髻似堆鸦，身着绿绒花鼻甲，一对金莲刚半折，十指如同春笋发，团团粉面若银盆，朱唇疑似樱桃花，端端正正美人姿，月里嫦娥还喜洽。今朝拿住取经僧，便要欢愉同枕他。行者切不言语，听他说甚话。少时，战破樱桃喜滋滋的叫道：“ 小的们，快排素筵席来，我与唐僧哥哥吃了成亲。” 行者暗笑道：“ 嘿嘿嘿，真个有这话，我只道八戒做傻子乱说哩。等我且飞进去寻寻，看师傅在哪里，不知他的心性如何。假若被他磨弄动了，留他在这里也罢。” 即展翅飞到里面看处，那东廊下上明下暗的红纸格子里面坐着唐僧哩。行者一头撞破格子眼，飞在唐僧光头上盯着，叫声：“ 师傅！” 三藏认得声音，叫道：“ 徒弟呀，救我命啊！” 行者道：“ 嘿嘿，师傅不济呀，那怪精安排筵宴与你吃了成亲礼，或生下一男半女，也是你和尚之后代，你愁怎的？” 长老闻言咬牙切齿道：“ 徒弟，我自出了长安到两界山中收你，一向西来哪个时辰动婚，哪一日子有甚歪意，今被这妖精拿住要求配偶，我若把真阳丧了，我就身坠轮回，打在那阴山背后，永世不得翻身。” 行者笑道：“ 嘿嘿嘿，莫发誓，既有真心往西天取经，老孙带你去吧。” 三藏道：“ 近来的路我通忘了。” 行者道：“ 莫说你忘了，他这洞不比走进来走出去的，是打上头往下钻，如今救了你，要打底下往上钻，若是造化高，钻着洞口就出去了，若是造化低，钻不着，还有个闷杀的日子里。” 三藏满眼垂泪道：“ 此次艰难怎生是好？” 行者道：“ 嘿嘿嘿，没事儿，没事儿。那妖精整治酒与你吃，没奈何也吃的一种。只要真的急些，整吃一个喜花来，等我变做个料胶虫，飞在酒泡之下，他把我一口吞下肚去，我就碾破他的心肝，扯断他的肺腑，弄死那妖精，你猜得脱身出去。” 三藏道：“ 徒弟，这等说只是不当人子。” 行者道：“ 只管行起善来，你命休矣，妖精乃害人之物，你惜他怎的？” 三藏道：“ 也罢也罢，你只是要跟着我。” 正是那孙大圣护定唐三藏，取经僧全靠美猴王。他师徒两个商量未定，早是那妖精安排停当，走进东廊外，开了门锁，叫声：“ 长老！” 唐僧不敢答应，又叫一声，又不敢答应。他不敢答应者何以？想着口开神气散，舌动是非声，却有一条心想着，若死住发不开口，怕他心狠，顷刻间就害了性命。正是那进退两难心问口，三思忍耐口问心。正自狐疑，那怪又叫一声：“ 长老！” 唐僧没奈何，应他一声道：“ 娘子有。” 那长老应出这一句言来，真是肉落千斤。人都说唐僧是个真心的和尚，往西天拜佛求经，怎么与这女妖精答话？ 不知此时正是危急存亡之秋，万分出于无奈，虽是外有所答，其实内无所欲。妖精见长老应了一声，他推开门把唐僧搀起来，和他携手挨背，交头接耳。你看他做出那千般娇态，万种风情。岂知三藏一腔子烦恼，行者暗中笑道： 我师父被他这般哄秀，只怕一时动心。 正是真僧磨苦欲娇娃，妖怪娉婷实可夸。淡淡翠眉分柳叶，盈盈丹脸衬桃花。绣鞋微露双钩缝，云髻高盘两鬓压。含笑与诗携手处，香飘兰麝满袈裟。妖精挽着三藏行进草亭道： 长老，我办了一杯酒和你酌酌。 唐僧道： 娘子，贫僧自不用荤。 妖精道： 我知你不吃荤，因洞中水不洁净，特命山头上取阴阳交媾的净水，做些素果素菜筵席和你耍子。 唐僧跟他进去观看，果见呐，迎门下绣蝉彩结，满庭中香喷金泥，摆列着黑油雷电桌、朱漆灭丝盘。雷电桌上有异样珍馐，灭丝盘中盛稀奇素物，林芹、橄榄、莲肉、葡萄、斐奈真松、荔枝龙眼、山栗风铃、枣、柿子、胡桃、银杏、金桔、香橙，果子随山有，蔬菜更时新。豆腐、面筋、木耳、鲜笋、蘑菇、香蕈、山药、黄精、石花菜、黄花菜、清油煎炒、扁豆角、豇豆角、熟酱调成、王瓜、护子、白果、蔓荆、炫皮茄子、鹌鹑座、剔种冬瓜、方蛋明、烂味芋头、糖半桌、白煮萝卜、醋椒烹、椒姜辛辣、斑斑美、咸淡调和、色色平。那妖精露尖尖之玉指，捧晃晃之金杯，满斟美酒递于唐僧口里，叫道： 长老哥哥，妙人请一杯交欢酒。 三藏羞答答的接了酒，望空交奠，心中暗祝道： 护法助天，五方接地，四肢公曹，弟子陈玄奘自离东土，蒙观世音菩萨差遣列位众神暗中保佑，拜雷音见佛求经，今在途中被妖精拿住，强逼成精，将这一杯酒递与我吃。此酒果是素酒，弟子勉强吃了，还得见佛成功。若是荤酒，破了弟子之戒，永坠轮回之苦。 孙大圣他却变得轻巧，在耳根后若像一个耳报，但他说话唯三藏听见，别人不闻。他知师父平日好吃葡萄做的素酒，叫他吃一种，那师父没奈何吃了，即将酒满斟一盅回与妖怪。果然真奇，有一个喜花，行者变作个娇缭虫儿，轻轻的飞入喜花之下。那妖精接在手，且不吃，把杯儿放住，与唐僧拜了两拜，口里娇娇切切续了几句情话，却才举杯，那花儿已散，就露出虫来， 妖精也认不得是行者变的，只以为虫儿用小指挑出往下一弹。行者见势不协，料难入他腹，即便做个恶老鹰，真个是玉爪金睛铁合，雄姿猛气团云，妖狐狡兔见他昏，千里山河石遁。即使迎风逐雀，宝来高贴天门，老拳刚硬最伤人，得志凌霄闲尽。飞起来抡开玉爪，响一声掀翻桌席，把那些素果素菜盘碟家伙尽皆作碎。撇却唐僧飞将出去，虎的妖精心胆皆裂，唐僧的骨肉通酥。妖精战战兢兢搂住唐僧道： 长老哥哥，此物是哪里来的？ 三藏道： 贫僧不知。 妖精道： 我费了许多心安排这个素宴与你耍耍，却不知这个扁毛畜生从哪里飞来，把我的家伙打碎。 众小妖道： 夫人，打碎家伙有可，将些素品都泼散在地，会了怎用？ 三藏分明晓得是行者弄法，他哪里敢说。那妖精道： 小的们，我知道了，想必是我把唐僧困住，天地不容，故降此物。你们将碎家伙拾出去，另安排些酒肴，不拘荤素，我指天为媒，指地作定，然后再与唐僧成亲。 依然把长老送在东廊里坐下不提。却说行者飞出去，现了本相，到鱼洞口叫声： 开门。 八戒笑道：呵呵，沙僧哥哥来了。 他二人撒开兵器，行者跳出，八戒上前扯住道： 可有妖精，可有师傅？ 行者道： 嘿嘿，有有有。 八戒道：师傅在里面受罪哩，绑着是捆着，要蒸是要捉。 行者道： 嘿嘿，这个事儿倒没有，只是安排素宴，要与他干那个事哩。 八戒道：你造化，你造化，你吃了赔金酒来了。 行者道： 嘿嘿，呆子，师傅的性命也难保，吃什么赔金酒？ 八戒道： 你怎的就来了？ 行者把见唐僧失变化的上相事说了一遍，道： 兄弟们，在休胡思乱想，师傅已在此间，老孙这一去一定救得出来。 复翻身入里面，还变做个苍蝇钉在门楼上听之，只闻得这妖怪气呼呼的在亭子上吩咐： 小的们，不论荤素，拿来烧纸，借凡天地为媒定，勿要与他成亲。 行者听见暗笑道： 嘿嘿，这妖精全没一些廉耻，青天白日的把个和尚关在家里摆布，且不要忙，等老孙再进去看看。 鹰的一声飞在东廊之下，见那师傅坐在里面青滴滴腮边泪淌。行者钻将进去钉在他头上，又叫声： 师傅。 长老认得声音，跳起来咬牙恨道： 虎孙呐，别人胆大还是身包天，你的胆大是胆包身，你弄变化神通打破家伙，能知几何？逗得那妖精淫性发了，哪里不分荤素安排，定要与我交媾，此事怎了？ 行者暗中陪笑道： 嘿嘿，师傅莫怪，有救你一处。 唐僧道： 哪里救的我？ 行者道： 我猜一翅飞起去时，见到后边有个花园，你哄他往园里去耍子，我救了你吧。 唐僧道： 园里怎么样救？ 行者道： 你与他到园里，走到桃树边，就莫走了，等我飞上桃枝，便做个红桃子，你要吃果子，先捡红的摘下来， 红的是我，他必然也要摘一个。你把红的定要让他，他若一口吃了，我却在他肚里，等我捣破他的皮带，扯断他的肝肠，弄死他，你就脱身了。 三藏道：你若有手段，就与他赌斗便了，只要钻在他肚里怎么？ 行者道：师父，你不知趣，他这个洞若好出入，便可与他赌斗，只为出入不便，取道难行。若就动手，他这一窝子老老小小连我都扯住，却怎么了？许是这般错手干，大家才得干净。 三藏点头听信，直叫： 你跟定我。 行者道：小的小的，我在你头上。 师徒们商量定了，三藏才欠起身来，双手扶着那格子，叫道： 娘子，娘子。 那妖精听见，笑嘻嘻的跑进跟前道： 妙人哥哥有甚话说？ 三藏道： 娘子，我出了长安，一路西来，无日不山，无日不水。昨日在镇海寺投宿，偶得伤风重疾，今日出了汗，略才好些。又蒙娘子盛情协助仙府，只得坐了这一日，又觉心神不爽。你带我往那里略散散心，耍耍去吗？ 那妖精十分欢喜道： 妙人哥哥倒有些兴趣，我和你去花园里耍耍。 叫小的们拿钥匙来开了园门，打扫路径。 众妖都跑去开门收拾。这妖精开了格子，搀出唐僧。你看那许多小妖都是油头粉面，袅挪娉婷，簇簇拥拥，与唐僧径上花园而去。好和尚，他在这绮罗队里无他故，锦绣丛中做哑聋。若不是这铁打的心肠朝佛去，第二个酒色凡夫也取不得经。一行都到了花园之外，那妖精悄语低声叫道： 妙人哥哥，这里耍耍真可散心释闷。 唐僧与他携手相搀，同入园内，抬头观看，其实好个去处。但见呐，迎回曲径，纷纷进点苍苔，窈窕绮窗，处处暗笼秀波。微风出动，轻飘飘展开，蜀锦无鳞，细雨才收，娇滴滴露出冰肌玉质。日灼仙杏，红如仙子晒霓裳，月映芭蕉，真似太真摇羽扇。粉墙四面，万株杨柳转黄鹂。闭馆周围，满院海棠飞粉蝶。更看那凝香阁、青鹅阁、解成阁、相思阁，层层卷映，珠帘上勾空虾须，又见那养酸亭、披素亭、画眉亭、似雨亭，个个峥嵘。华匾上字书鸟篆，看那玉鹤池、喜伤池、一月池、浊英池、清平绿藻、药金林，又有墨花轩、宜香轩、逝去轩、暮云轩，欲斗琼枝拂绿蚁。池亭上下有太湖石、紫英石、璎珞石、锦川石，轻轻栽着虎须蒲。轩阁东西有木甲山、翠屏山、笑峰山、玉芝山，处处丛生凤尾竹。荼蘼架、蔷薇架、尽饶秋千架，浑如锦帐罗帷。松柏亭、新怡亭对着木香亭，却似碧城秀木。芍药兰、牡丹丛，珠珠紫紫斗浓华。夜荷台、 莫离见，岁岁年年生妩媚，涓涓滴露紫含笑，堪画堪描。燕燕烧空红佛桑，遗题遗赋。论景致，休夸浪园蓬莱，较芬芳不属摇黄魏子。若到三春闲斗草，园中只少玉琼花。长老携着那怪不赏花园，看不尽的奇葩议会，行过了许多亭阁，真个是渐入佳境。忽抬头到了桃树林边，行者把师傅头上一掐，那长老就知行者飞在桃树枝上，摇身一变变做个红桃，其实红的可爱。长老对妖精道：“ 娘子，你这园内花香枝头果熟，园内花香风静采，枝头果熟鸟争衔，怎么这桃树上果子青红不一，何也？” 妖精笑道：“ 天无阴阳，日月不明，地无阴和，草木不生，人无阴阳，不分男女，这桃树上果子向阳处，有日色相烘者先熟，故红；被阴处无日者还生，故青。此阴阳之道理也。” 三藏道：“ 谢娘子指教，其实贫僧不知。” 即向前伸手摘了个红桃，妖精也去摘了一个青桃。三藏躬身将红桃奉于妖精道：“ 娘子，你爱色，请吃这个红桃，拿青的来我吃。” 妖精真个换了，且暗喜道：“ 好和尚啊，果是个真人，一日夫妻未做，却就有这般恩爱也。” 那妖精喜喜欢欢的把唐僧亲近，这唐僧把青桃拿过来就吃，那妖精喜相陪，把红桃张口便咬，起朱唇露银牙，未曾下口。原来孙行者十分性急，咕噜一个跟头翻入他咽喉之下，竟到肚腹之中。妖精害怕，对三藏道：“ 长老啊，这个果子厉害，怎么不容咬破就滚下去了？” 三藏道：“ 娘子，新开园的果子爱吃，所以去得快了。” 妖精道：“ 未曾吐出盒子，它就窜下去了。” 三藏道：“ 娘子一美情家，喜吃之甚，所以不及吐壶就下去了。” 行者在他肚里附了本相，叫声：“ 师傅，不要与他打嘴，老孙也得了手也。” 三藏道：“ 徒弟方便些。” 妖精听见道：“ 你和哪个说话哩？” 三藏道：“ 和我徒弟孙悟空说话哩。” 妖精道：“ 孙悟空在哪里？” 三藏道：“ 在你肚里里，却才吃的那个红桃子不是？” 妖精慌了道：“ 罢了罢了，这猴头钻在我肚子里，我是死也。孙行者，你千方百计的钻在我肚里怎的？” 行者在里边恨道：“ 哼，也不怎的，只是吃了你六叶连肝肺，三毛七孔心，五脏都逃尽，弄做个梆子精。” 妖精听说，唬得魂飞魄散，战战兢兢的把唐僧抱住道：“ 长老啊，我知道宿世前缘系赤绳，雨水相合量亦浓，不料鸳鸯经拆散，何其鸾凤又西东，蓝桥水涨难成事，佛庙烟尘家会空，着意一场今有别，何年与你再相逢。” 行者在他肚里听见说时，只怕长老慈心又被他哄了，便就轮拳跳脚支架子李四平，几乎把个皮砖儿捣破了。那妖精忍不得疼痛， 倒在尘埃半晌家，不敢言语。行者见不言语，想是死了，却把手略松一松，他又回过气来，叫 小的们在哪里。 原来那些小妖自进园门来，个人支取，都不在一处，各自去采花斗草，任意随心耍子，让那妖精与唐僧两个自在叙情。忽听得叫，却才都跑将来，又见妖精倒在地上，面容改色，口里哼哼的爬不动，连忙搀起，围在一处道：“ 夫人怎的不好？想是急心疼了。” 妖精道：“ 不是，不是，你莫要问，我肚里已有了人也，快把这和尚送出去，留我性命。” 那些小妖真个都来抬杠，行者在肚里叫道：“ 哼，哪个敢抬？要便是你自家献我师傅出去，出到外面，我饶你命。” 那妖精没计奈何，只是惜命之心，即正起来，把唐僧背在身上，拽开步往外就走。小妖跟随道：“ 老夫人往哪里去？” 妖精道：“ 留得五湖明月在，何愁没处下金钩，把这厮送出去，等我别寻一个头儿吧。” 好妖精一纵云光直到洞口，又闻得叮叮当当冰刃乱响。三藏道：“ 徒弟，外面兵器响哩。” 行者道：“是八戒揉耙的，你叫他一声。” 三藏便叫：“ 八戒。” 八戒听见道：“ 沙和尚，师傅出来也。” 二人扯开耙掌，妖精把唐僧驮出，已正是心园里阴祥邪怪，土木司门皆圣僧。毕竟不知那妖精性命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